家已经是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个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今朝咧就有个黄杨达啦，有英军啦，有阿基啦，同埋有邹仪嘅咁样。咁就迟咗开始，唔好意思啊，主要就因为我迟到嘅咁样。咁就当然啦，仲有双杰攞错片呢个问题啦。屌你谂咩？讲捻咗俾你听，要攞咩片？你都系攞捻错片嘅仆街。咁就点解要攞片呢？咁就系当然就因为要讲琴日嗰个 记者会， 即系横州事件嘅记者会啦，咁样。咁而家即係叫咗個橫州事件啦，咁樣好似橫州發生咗好撚嚴重嘅事件咁撚樣。咁但係過咗半年，你又唔撚記得咗發生咩事㗎啦，咁樣。咁係正等於你而家又唔記得咗烏坎村發生咩事啦，係咪先？咁係你有冇聽眾可以話我 新近嗰次定係之前嗰次咧？ 你有冇人可以話俾我聽烏坎村而家咩情況啊？要咁撚多人走去關注啊，又撚成係咪先？但係你要咁撚多人拉完 band 馬咁樣，哇！又話要即係嚇，即係又話，因為大家又講到即係即係。今日烏坎明日香港啦，咁樣咁今日香咁今日烏坎點先？ 就唔撚記得咗。 咁你又唔係唔記得咗？你而家唔知道今日烏坎係點嘅？而家 冇人關注 係咪先？即係琴日烏坎係點？你都唔知㗎，係咪先？佢可能琴日又殺咗人，你都唔知啦。咁樣咁，但係大家關注嘅嘢 冇新聞睇， 關注完 啲記者拉鳩曬啦。 關注完啦，咁樣咁啊係，咁記者拉鳩曬又係真嘅，咁啊關注唔到啦，咁樣咁啊咁啊咁啊，而家就即係大家其實關注啲傳媒關心嘅嘢啦，咁樣咁先。先讲讲呢个咁样嘅横州事件啦，咁样咁系譬如今日啦，今日节目迟咗好多先开始啦，咁样咁就咁系同我喺度即系犹豫不决翻唔翻嚟做节目都好捻有关系啦，咁样咁系。你就好似試過一招㗎喇，屌你 星期二嘛。 我星期二已經試過一招，原本係 我。係咪避開英軍㗎你？ 我原本話返嚟做，就結果我就唔返嚟做，因為我唔係好撚想評論呢個事件。因為點解唔係好撚想評論呢個事件呢？就係有啲嘢係因為我已經領受咗呢個情況，或者係呢一種咁樣嘅狀況咧，係都好撚多次嘅。就係嗰個情況係咩？嗰個情況就係、其實有啲嘢都講撚咗俾你哋聽㗎啦，即係已經係講撚咗㗎啦。咁包括呢一個事件啦，包括就算係呢一個記者會嘅狀況啦，其實我覺得我都已經係，我覺得我評論咗㗎啦。就喺佢未開記者會之前，我已經評論咗啦。我琴日做嗰日大台嘅時候，我已經講，其實我都冇乜撚嘢好睇。咁係大家就覺得嗰件事好撚，哇，好撚好撚終極對決啦。我覺得即係話，哇，犀利啊，好撚大花生咁樣。咁大家點解大家會覺得好撚大嘅花生咧？就係、第一就係嗰個涉及到呢個咁樣嘅特首選舉嗰、那個。鬥爭啦，因為嗰、那個特嚟緊嘅特首選舉，好有可能會參選嘅兩個人物啦，又或者係兩個好主要要鬥爭嘅陣營啦嘅極高可能會代表兩個陣營嘅出選嘅人物啦，都涉及喺呢一個咁嘅記者會上邊啦。咁係呢個咁樣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啦，同埋呢個咁樣嘅現任嘅特首梁振英啦，咁樣咁，然之後佢哋亦都喺記者會之前咧，就就住一個風波咧，就各有各嘅說法啦，咁樣好似係各有各嘅說法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大家就要 要在这个记者会里面大家认为是一个正面交锋，那我觉得是没有可能出现这个正面交锋的情况。那会怎样正面交锋呢？难道会在记者会上反台？难道会在记者会上说我会他搞的，这样说什么事啊？ 闹 爆你究竟讲多次这样不会的嘛，他们都开记者会了，即是他们开记者会就代表那件事是已经有条拉的了， 有晒稿的 了。那条拉有條乜嘢拉呢？咁樣咁嗰個係梁振英坐喺度嘅記者會，咁嗰個一定係梁振英條拉嚟㗎啦。咁會點樣睇嗰件事都唔會係演變成為梁振英陷入劣勢㗎嘛。即係冇乜睇唔到有啲咩可能性，就話哇睇下梁振英點樣先咁樣，睇下梁振英，即係首先嗰個民情啦，嗰個情緒啦，大家都想睇梁振英撲街啦，咁我理解呢個情緒啦。咁而喺成個橫州風波啦、橫州事件上面啦，大家都覺得哇今次梁振英仲唔撲街。最近好撚甚囂塵上嘅一個講法啦，我唔夠膽去否定呢個講法，亦都唔覺得即係話係这个讲法绝对不成立。就是现在有一个讲法，就是经常都在一些黄丝媒体出现的讲法，就是说喂风声传闻梁振英连入闸的机会都没有，在来紧那个特首选举这样 ,ok? 他连入闸的机会都没有啊，大家记忆力真是衰退，是喂梁振英连入闸的机会都没有，这个这样的讲法是出現了很久了，有多久啊？4年幾前都是這樣講，那時候的講法夠甚囂塵上了，是不是？叫他們又入到閘， 做埋添。 當時大家記不記得，4年幾前不是一路吹風在那裡講，就是說一些黃絲媒體，當時不是有所謂黃絲，就是所謂的當時大家覺得的民主，即或者是一些 有公信力的媒體，都一直拿那個講法出來講，就是說梁振英怎麼拿得夠提名啊，梁振英怎麼會拿得夠提名啊，是不是？那結果就梁振英現在在做特首啦，現在梁振英昨天在記者會撚鳩這樣撚鳩這個這樣的胡蘇貞啦，但大家覺得不是啊，大家覺得那件事是大家覺得那件事是我再讲一次啊，而家有一个即系风声啦，一个经常都被黄丝媒体去引述嘅一个风声啦，就系讲紧呢一个咁样嘅梁振英喺嚟紧嘅特首选举可能连入闸嘅机会都冇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对于呢一个讲法咧，我唔够胆话佢系绝对唔成立嘅，因为其实底里发生咩事咧，就我哋系冇完整嘅资讯可以掌握嘅。咁热狗仔都又未成立啦，系咪先？成立咗都未必会知道啦，即系好土老实咁同你讲。因为喺大家理解呢件事上边咧，你首先第一样嘢，你要理解一个最基本嘅一个基础先。即是我哋讨论呢件事，我哋首先要有个讨论基础，就係喂阿哥，你唔係生活喺一个民主社会㗎嘛。即係呢一个究竟边一个会做行政长官，边一个将会喺未来嘅5年即係主导香港嘅成个政府嘅运作，唔係奠基于民意㗎嘛。即係呢个係大家搞清楚件事㗎嘛。大家成日用咗一个美国大选嘅角度去看待呢一个咁样嘅香港嘅各类嘅选举，无论立法会选举或者係呢一个咁样嘅特首选举。大家都觉得就話嘩佢奶咁撚大坛嘢，嘩佢点样面对民众啊，点解面对唔到你啊， 几时到民众话事啫。 佢成日都面对你嘅多面喺你附近行过你都冇撚嘢啦，屌你老尾，係咪先。冇乜撚嘢㗎，係咪先。呢个係原因是什么呢？那个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来的嘛。还有民意咁样，就算不是民意社会，就算不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就算不是一个普选的政府，咁佢都不能够完全漠视民意的那些咁。哇呢番说话就真的好笑了。呢番说话就到震撼的地步了，是不是？即是你可以咁样理解的，你可以咁样理解的，但是你怎样肯定你所理解到的民意就是普遍的民意呢？ 即你怎樣去理解這件事呢？譬如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譬如看完昨天的記者會，大家是不是還會覺得就是說，哇，你看梁振英大撚鑊啦，他的記者會這樣怎麼行啊，他的記者會這樣怎麼樣算啊，他這樣。不是啊，他喊喎、啊。跟住你會覺得就係話，喂，屌佢喊邊度得噶？屌你老尾，佢喊唔通香港市民就會信佢呀、啊？嗰啲咁樣，哎，你幾時代表香港市民噶？你幾時代表香港市民先？你憑乜嘢覺得佢琴日嗰場 show 係唔會帶嚟一個即係大家覺得佢會啊？真係真係係喎，聽人講。是的，真是粒粒皆辛苦的。你为什么会觉得不是呢？归根究底想讲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回避，我为什么一直都回避去讨论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讲了结论给大家听，而我很兜一件事，我很怀疑一件事，就是究竟我讲完之后，大家听完之后究竟有没有意思呢？这件事，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譬如我觉得很多人甚至乎包括聽我哋節目嘅聽眾啦，我唔知而家 chat room 有幾多人啊，即係而家有聲噶嘛，大家仲喺度討論緊 有萬五人啊， 而家萬五人唔係，而家大家仲喺度討論緊有聲同埋冇聲嘅問題。 有啦，有啦，而家。 OK， 咁係而家萬五聽眾啦，我唔知有幾多聽眾係仲係覺得而家仲係覺得梁振英係大撚鑊啦咁樣。我唔知梁振英係咪大撚鑊，但如果 in case 梁振英真係大撚鑊，梁振英真係連入閘機會都冇啊，我存疑啊，對呢個講法。但如果真係發生咁樣嘅事嘅話，我都夠膽死包單同你講，同呢單嘢橫州事件係一啲關係都冇。如果 in case 梁振英真係因為真係入閘都冇得入嘅話咧，佢就一定係中秋節唔記得送月餅俾邊撚個嗰啲咁撚樣嘅嘢。呢啲嘢就真係影響大局啦，呢啲嘢左右大局，但我哋 送翻咪得咯。 但我哋就冇辦法，唔得啦，因為嗰個選委已經選撚咗啦，你明唔明啊？成個布陣完成咗啦，係嘛？你可能即係端午節嗰陣，你啊屌你咪送總喎嗰啲咁樣，唔知送漏咗中南海邊嘅單位，咁呢啲撲街 太 嘢。呢啲左右大局，但係呢啲資訊你冇啊嘛，即係我。嗰日喺節目都，我唔記得邊個節目都講啊，即係大家用一個錯誤嘅閱讀方法去理解一件事啊嘛，即係等於辯論比賽，咁你辯論比賽你會好多人睇噶嘛，你會好撚多人睇噶嘛，如果有一啲大型嘅比賽嘅時候，你會好多觀眾噶嘛，咁啲觀眾拍曬手唔代表你贏噶，因為你唔係做俾觀眾睇噶嘛，呢個辯論比賽係做俾評判睇噶嘛，你要令到評判 buy 你嘅 point 嘛，咁評判 buy 唔 buy 你嘅 point， 你係。又係牽涉嗰啲嘢囉，即係你嚟到嘅時候有冇同佢講早晨啊，你係呀，最主要係嗰一 part 㗎咋嘛，你冇同佢講早晨啊，你冇留意辯論比賽啊，係咪先， 有冇燙衫， 係咪先，佢最主要第一句都係講主席評判大家好，係咪先，最主要唔係同各位觀眾你好，唔係咁撚樣㗎嘛，唔係咁撚樣㗎嘛，咁但係你哋就理解，即係有啲人理解錯咗一個咁嘅角度啦，同埋再講一個，即係花十幾分鐘喺度講點解我唔想評論呢件事。真係我覺得主要就係你哋嘅資訊都係嚟自蘋果日報啊嘛，屌！成個方向、成個分析，你哋覺得好撚大撚鑊，同埋你哋覺得即係譬如大家日日喺度追呢件事，喺度追呢個咁嘅所謂嘅橫州事件、橫州風波，由朱凱迪被恐嚇。然之後或者係唔係朱凱迪被控啊？選舉之前啊，揭出所謂揭出呢個咁樣嘅由萬七個單位縮到去四千個單位，點解會咁樣？點解會咁樣？屌你老母收唔足地咪咁咯，成其實成撚日都係咁噶啦，屌你老味，好撚多個，好撚多個公屋項目，好多時候都係咁撚樣噶，你冇留意啫嘛，屌你老味，同埋嗰啲嘢係即係有乜撚嘢揭唔揭出嚟啫？尤其是係琴日。邝俊宇呢、這个牵涉到呢个事件之后，终于大家比较有心机去揾下啲旧嘅报道啊嗰啲。嗱，你而家揾咗啲旧嘅报道你出嚟噶，其实万七个单位讲过缩减规模，其实之前有讲过，其实全部都有讲过，唔捻知乜捻嘢咁捻震撼。好啦，而家好捻震撼，讲到即系话，哇！你睇下呢件事，由呢个咁样嘅万七个单位缩到四千个单位，点解先？点解先？有啲地难收，屌你老母，好多地方都系咁捻样噶啦，系咪？咁你喂你？ 你重建又好，重建項目也好，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嗰、那個唔係重建項目啦，而家即係做一啲咁樣嘅 更改土地用途啦，攞嚟起， 同埋或者係做啲咁樣嘅任何地方，無論係工業村嘅發展也好，嗯、或者係公屋嘅興建嘅發展也好，你必然都牽涉收地嘅問題啦、嗯，全部都必然牽涉收地嘅問題噶，係咪先？除非你填海嘅啫，如果唔係，你而家任何地區發展都係會牽涉到收地嘅問題噶，係咪？你冇收地嘅問題，都有環評嘅問題啦，都有環保嘅問題啦。其實而家冇人討論啫嘛，屌你老尾，橫州嗰度冇環評問題嘅咩？其實 佢而家仲要本來佢要開發嗰個，仲要係綠化地區添。 其實係實有嘅，屌未討論到嗰 part 啫嘛，未講到嗰 part 啫嘛，因為大家係跟住嗰個傳媒嗰個脈絡喺度走啊嘛，咁大家覺得好大件事，然之後大家覺得呢件事係大家譬如呢兩日喺度等緊就話蘋果擠牙膏啊，有好多嘢出啊嗰啲咁樣，點解大家會有咁嘅期望，有咁樣嘅會有咁樣嘅 expectation 咧？屌你諗起嗰個係蘋果日報嘅講法嚟啫嘛，即係你明唔明我點解唔撚想做節目去評論呢件事咧？就係因為我發嗰樣嘢，屌你諗起原來你哋個個都係睇蘋果日報。 俾《蘋果日報》牽住個鼻 嚟，唔係大家嘅資訊都係，大家嘅資訊或者大家嗰個閱讀嗰個資訊嘅方向都係《蘋果日報》嗰個方向嘅，咁又咁有咩好講啫？屌你老味！如果你哋大家睇《城報》，我哋仲大家傾下偈嘅，即係但係唔講都係要評論啦，即係為咗喺歷史上面留低個記錄啦咁樣。咁究竟係啱定唔啱？咁就大家再睇啦，大家再研究啦。搞到好大件事啦，即係搞到叫做好大件事啦。其實我唔覺得大件事，我想講叫做好大件事啦。咁搞到好撚大件事，咁琴日個記者會帶嚟最大嘅打擊同埋最大傷害到嘅人物係邊個咧？咁樣其實係鄺俊宇。 鄺俊宇話俾人屈係嘛？ 其實事實上係鄺俊宇，係咪最顯示冇誠信嗰個人就係鄺俊宇？證據確鑿，證據確鑿。好啦，咁你话成个政府佢嗰、那个记者会能唔能够自圆其说呢？咁样咁依然我咁样评价啦，依然有唔透明嘅地方啦，亦都有人互相推卸啦，就係话喂究竟係边个决定嘅先，係受到边方面嘅阻力嘅先，咁样佢我唔认为完全去到一个不能自圆其说嘅地步啦。即係當然，大家喺敷衍失責嗰個過程入邊，各方嘅説話話語係有啲前後唔吻合嘅地方。 嗯、 例如係張炳良啦、 嗯， 張炳良關於究竟知唔知有呢個咁嘅摸底，或者有冇呢咁嘅前期諮詢，佢嘅講法係有前後不一嘅地方啦。曾俊華都有啦，曾俊華究竟有冇否認過佢個唔係佢曾俊華究竟有冇同特首唱反調？到你真係夾住坐喺特首隔離再講嘅時候，有冇唱反調？其實梁振英冇乜前後矛盾嘅。 梁振英反而係冇。 梁振英喺成件事入邊嘅講法入邊，佢其實係冇乜前後矛盾嘅。咁點解咧？咁樣我哋即係去即係。其實我就冇唔係好想去整理俾大家聽，但係即係因為即係做節目嘅責任關係啦，工作嘅責任關係啦，咁我哋都約咗去整理一下啦。嗱，成個橫州嘅事件就係涉及到喺呢一個咁樣嘅橫州嘅地帶啦。咁喺成個發展計劃入面咧，係大家最關心嘅地方啦，就係有17000個單位係要喺嗰度興建啦。咁、然之後咧，但係咧喺幾多年轉咗做4000個啊？係由幾多年開始？ 2014年 就改咗成為發展4000個單位啦咁樣。咁而朱海迪作为代表人物啦嘅现在嘅所谓发炮嘅声音啦，就质疑啦，点解会大缩水啦？系咪因为喺除咗大缩水之外，亦都由最初嘅建议嘅发展中地啦，即係所謂中地嘅意思，即係而家嗰啲貨櫃場嗰啲地啦，由發展中地啦，改為變咗只係小部分地嘅發展中地，而主要係發展綠化地啦。咁、大家就去質疑就係點解縮水，同埋點解會轉咗做去呢個咁樣嘅發展綠化地，而唔係率先去發展呢個中地 ？OK， 好啦。咁矛頭就指向就係話你而家係咪政府官商鄉黑勾結？ 個原因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因為喺呢一個咁樣嘅宗地上邊咧，就係、是、主要咧就係、是、曾樹和作為代表啦、嗯，就係佢哋所擁有嘅土地嘅呢個咁樣嘅貨櫃場、 嗯， 你就唔去喐佢哋，就反而走去喐嗰啲咁嘅綠化地。咁同埋亦都後來啦，叫做所謂揭發啦，就喺綠化地附近咧，其實新世界咧亦都有佢哋嘅地皮啦。咁、 嗯、 亦都係入紙要求緊係改呢個咁嘅土地用途，從而咧就去做呢個私人住宅用地啦。好啦，咁嗰個矛頭就指向一樣嘢，就係話：喂，你由萬七個單位縮成為四千個單位，係咪因為驚鳩咗鄉事派？是不是怕鳩了不夠膽收他們的地，是不是因為想發展綠化地從而去益埋在旁邊已經有塊地的這個新世界、嗯、OK、嗯、這個整個故仔就是這樣 去做了。這樣梁振英的答案是什麼呢？梁振英的答案就是說、不是縮水都是萬七個、 嗯、 只不過先發展四千個 OK、啊、這個講法呢，你說它是一種即是它將萬七個縮成為四千個，講成為分期進行。咁、 嗯、 只不過第一期起咗四千個先啫嘛，冇話唔起後面嗰萬幾個噶咁樣。咁你嗱呢、這個你係 proof 唔到佢啱定唔啱嘅，因為其實呢個講法係冇得去質疑佢係唔係講大話嘅，因為佢冇一個，除非你真係俾佢揾到個文件，就係話我誓神劈完政府從此唔再喺呢度喺。因為你而家最後嗰個記者會嘅講法都係你交唔出第二期、第三期，亦即係話剩翻落嚟嗰一萬三千個單位嗰、那個發展嘅時間表啫嘛。 嗯， 佢冇一個確鑿嘅，你我都唔相信你會揾到確鑿嘅文件，就係話我梁振英在此立誓，起到四千個就夠。 永远不开发第二三期， 是啦。那当然你可以质疑他啦，喂，那你说这四千个单位是第一期，那第三期有没有时间表，他不兜一兜没讲过给你听，没有啊。是不是好啦，由 Y 带最初的讲法，当有这个这样的，为什么萬七个缩到四千个，他的讲法一开始就讲给你听的，因为先易后难咯。 嗯， 那难是难在什么啊，收地有困难咯，那些这样。嗱，他只不过没有直接讲给你听，就喂收鄉事地好撚麻撚烦的。他只不过没有直接咁讲咋嘛。而事实上你睇到嗰个方向系乜嘢呢，你睇到个方向就系话好啦，反对派苏科叫反对派啦，苹果日报啦，朱海迪啦，他想导引你去睇一个咩方向啊，他想导引你去睇一个方向，就系话喂嗰度萬七个公屋单位公屋啊。解決呢個住屋問題喎、啊，嚇、啊、呢、這個咁樣嘅係窮人恩物嚟嘅喎，萬七個縮到四千個，點解佢想導引嘅方向就係話、 嗯、 政府驚撚咗鄉事派。 嗯、 好啦，咁跟住質問梁振英啦，梁振英即係唔計琴日嗰個記者喂，梁振英最初出嚟嘅講法，佢答你係乜嘢？佢答你咪先易後難咯。咁、 嗯、 先易後難意思係咩？佢咪答咗你係驚咗鄉事派啊？ 未收到地有 佢一開始就答咗你係啊。 外圍嗰啲二收嘛， 係啊，佢話咁 入邊嗰啲咪難咯， 咁收嗰啲二收啲先噶嘛，收啲二收啲啊。佢由梁振英由最開始個講法，去到呢一個咁嘅琴日記者會嘅講法，佢都係話俾你聽，嗱而家冇官商鄉黑勾結啦，冇呢樣嘢，咁我真係收唔到佢地啊嘛，咁咪先易後難咯咁樣。佢一開始講俾你聽嘅喎，而梁振英想導引嘅方向，其實同朱海迪或者係蘋果日報想導引嘅方向，其實一致嘅喎。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觉得梁振英大撚鑊的，我由低温我就看不明白为什么梁振英是大撚鑊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梁振英大撚鑊，梁振英大撚鑊这样的。我看不明白那个故事的，其实我跟不到你们的脉络，你知不知道，我追不到你们的思维，为什么你们这么超前的，为什么你们可以将横州这个事件啊，这个萬七个四千个啊，看梁振英怎么拆弹，他拆什么弹呢，跟然后又将那个坊间那个传闻就是讲到就是说他连入罩机会都没有，我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你们可以整理到这个故事出来的。咁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能想开咪讲这件事，我又不想跟你唱反调，你明白你哋係貨金嘅， 係 咪？係咪先 ？Always agree with the boss， 係 咪？我 always agree with my boss。喂，因為你哋老闆嚟噶嘛？屌，我又知我個 boss， 大家都覺得呢件事係梁振英撲街， 你哋好撚想，你哋作為 boss 係咪？你哋又好撚想我開麥講，哇！梁振英今次撲街，但我人又好撚正直，我講唔撚出，但我又 agree with my boss 噶嘛，always 係咪先？No doubt 咁你樣嘢，屌你 ！No question about that 係咯 ，no question about that 噶嘛，屌你老味咁。点捻样好咧？我真系搞到我好捻为难，即系你而家逼我开记者会，即系你而家等于逼我开记者会。屌我 boss， 大家都觉得我所有嘅 boss 系咪先 ？All boss 都觉得梁振英大捻镬，我睇唔捻到，但你又逼我喺度讲，咁我唯有而家喺节目讲，梁振英今次就大捻镬。 因为要 agree with your boss 啊， 系啊，我 always agree with my boss。梁振英今次真系大捻镬，因为你哋咁谂，我唯有咁讲。讲25分钟都入唔到正题，好捻困难嘅呢啲个评论呢件事。好啊，咁咁大家然之后就斟酌咗一啲质疑嘅，即大家质疑一啲地方，大家会觉得就好捻离谱啊！喂，譬如关于摸底咁捻样，哇，屌你啦咩？你系同地区人士摸底都有嘅，搞捻错啊！你政府收地，喂，你哋唔系做公开咨询？你哋用摸底去取代公开咨询哦，即系你摸底就得啦咁样。唔系，我又真系唔捻明个逻辑。咁块地系佢噶嘛？点？ 你都要同嗰个地主倾嘅大佬。 喂，咁嗰度即系 咨询员夹硬攞地主笪地。 喂， 唔系你搞公开咨询都系嗰班人去嘅，都系佢哋去 嘅。唔系，我觉得大家真系好捻双重标准。嗱，即系譬如有时发展收地项目。發展收地項目，即係我哋大家都經歷過，即係大家唔好話經歷過啦，唔好話睇電視睇過啦。我相信我哋聽眾，你哋好撚多人都參與過好多關於土地各方面嘅抗爭啦，係嘛？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參與過㗎。菜園村示威，我相信好撚多人都有去過㗎，好撚多人都去過㗎。又或者係新界東北發展，係嘛？我哋頂門添啦，我哋頂門添啦，係咪先？我哋頂門，跟住然之後嚇，我嘅 門就熱狗頂啊嘛！ 我被判罪名成立啊！我而家有罪名成立，我有案底喺身啊！就係因為呢個土地正義嘅問題啊！屌你老尾，諗翻你都戇鳩啊！好啦，大家記唔記得爭拗點啊？乜嘢？成日都搬出嚟有一個爭拗點喎！大家記嗱，你回憶翻嗰啲講法啦，關於收地嘅問題就係、是：喂，鬧個政府，你拉一兩個住喺嗰度嘅人出嚟，就話：喂，你哋政府決定咗發展收地，嚇，淨係做咗一啲門面嘅諮詢工作，但係你有冇同持份者諮該啊？佢住喺嗰度嘅，佢住喺嗰度嘅。吓、啊，即系冇讲块地先啦，即系总持份者，你唔好谂你。咁、喂，块地系佢嘅，唔系块地系佢嘅， 即我喺度，我喺度做嘢嘅。 佢扎跟咗好多年，跟住开始拍嗰啲片啊，访问啊，屌你谂乜？点样两代喺呢度啊？点样样啊？跟住之后去揦起啲泥土啊，嗰啲咁样样。哇！呢度啊，呢度有个爷爷嘅气味啊，嗰啲咁样。哦，你哋諮詢，你哋冇問嘅持份者嘅咁樣，好啦，成日都喺度鬧政府呢樣嘢嘛。 而家問持， 咁你而家發展中土，你而家發展中土，發展呢個咁樣嘅呢、這個咁樣嘅橫洲中土，咁嗰度做緊貨櫃場，咁嗰條撚嘢係咪持份者啊？ 我係持份者啦，今次。 咁你係咪要問嘅持份者啊？ 而家又唔撚俾你問。 跟住你問嘅持份者，跟住然之後你屌鳩，屌你老母摸底，搞錯啊政府！你是靠摸底你要行事咁啊屌！ 你咪应该公开咨询啦。 喂，咁摸好定唔摸好啊？ 问啲持份者好咧。 而家摸好定唔摸好啊？屌你个尾，系咪先？即系我觉得个标准又好捻奇怪嘅，咬住个位又好捻奇怪。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咁摸底你究竟摸咩啊？你公开，屌，琴日公开讲晒俾你听。嗯。琴日公开讲晒俾你听，仲要讲埋入边系有抗菌鱼粉嘅添。跟住抗菌鱼就走出嚟啦。撲出嚟，我想問有冇攞抗俊宇嗰個記者會嘅片嘅？有啊嘛，抗俊宇一定係講大話啦。你睇佢記者會就知啦。屌你老尾，喂，唔使播啦，我哋一陣間先播。喂，抗俊宇嗰個記者會，佢話人哋屈佢嘅時候，屌你老尾，佢嗰篇 speech 啊，咁撚少逗號嘅，嗰篇嘢唔係佢寫噶啦。是不是 陶謹申寫 都不是他都不是他平時講的 不是他的 style 是不是同埋他講到那個就是說喂當時他講到他只是講抗俊宇他沒有說我抗俊宇 他是這樣抗俊宇自己叫自己都抗俊宇 你就知道有古怪啦是不是屌你老尾好啦跟住不是我剛才講到什麼講到那個 講到嗰、那個講到嗰、那個 同邊啲鄉市嘅代表講嘢。 係啦，咁樣咁嗰個摸底喺嗰個摸底嗰個環節上面咁樣，咁佢咪講俾你聽摸邊個底咯咁樣。咁話冇正式嘅記錄嗰啲咁樣，咁你咬佢唔實啦，係咪啊？你咬佢唔實啦，遲啲會唔會抄到一份正式嘅記錄咧？咁樣咁可能有啦，咁啊都好睇啦，咁樣係咪？咁都精彩啦，咁樣。咁然之後跟住就係、是。最後導引出嚟講嘅嘢係乜嘢咧？就係、是、最後出嚟嘅結論係乜嘢咧？最後出嚟結論就係、是、嗱，係咪？所以最後個 conclusion 係梁振英做總結啫嘛。梁振英做總結就話俾你聽，係咪？嗱，話俾你聽啦，喺香港搞公屋幾撚困難，難撚到我喊，屌你老味， 粒粒皆辛苦。 我真係唔肯明白，即係係大家覺得哇！你睇下佢個公關做得幾差，即係大家喺度笑佢啊，即係喺度笑佢。哎 ，VC meeting 係好好笑嗰啲咁樣。哎呀，你睇下佢喊啊！哎，啲演技咁撚差。哎，唔該，又喺度出翻嗰啲周星馳對白啊嗰啲咁樣。哎，精神啲啦 ，KFC 都係演員嗰啲咁撚樣。咁但係我唔覺得。即係比起梁振英琴日記者會嘅演出，同埋鄺俊宇琴日喺記者會又出咗記者會，話你唔好屈完曾俊華就走嚟屈鄺俊宇嗰啲咁樣，我都係不分上下啫喎。 鄺俊宇大鑊啲， 我覺得不分高下啫喎，係，唉，都係硬係唔肯入正題咁樣。我哋不如先播片，雖然三十分鐘，我等我唔斷開兩字，我一口氣講撚，盡量一口氣講撚完佢，先睇睇。先睇睇都係冇咗三十分鐘大長。我哋嗱，我哋針對住嗰個所謂嘅摸底，同埋嗰個點解由17000個單位縮到去4000個單位，嗰個轉換、嗰個轉變、嗰個講法，我哋最喺呢一節嘅入去廣告之前，我哋先睇一睇張炳良交代佢嗰個揾到嗰個記錄嗰四次非正式會議嗰個內容涉及啲乜嘢先。 屋署同埋相關部門嘅同事曾經喺2013年7月至到2014年3月就橫洲公營房屋發展同一啲地區代表係進行非正式嘅諮詢同埋遊說嘅。正如我喺上個禮拜四表示，呢啲非正式嘅諮詢唔一定係有會議記錄。嗱，當時我係咁講嘅，我引述翻嗰個錄音稿，我哋唔敢肯定。在今次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记录或者记录是怎样，我都叫同事回去查一查。好了，现在房屋署的同事在翻查资料之后确认是没有会议记录，但是我们找到一些出席会议的同事的内部电邮向上级汇报，在这些非正式咨询期间所搜集到的意见和在工作文书当中对这些会面的一些提述。綜合呢啲資料，房屋署人員就橫洲項目曾經作過四次嘅遊說，簡要如下：第一次係喺2013年7月16日，房屋署嘅同事同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同埋當區區議員鄧慶業同埋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首副主席鄧達善。同埋代表屏山鄉嘅鄉議局特別議員鄧志強會面。房屋署嘅資料冇提及，但係事後我哋近期得到確認咧，元朗民政事務處嘅同事咧，亦都係有出席嘅。會上討論到政府打算喺橫洲興建17000個公共房屋單位嘅建議，該等地區代表咧係提出各種嘅關注。是表示反對的。房屋署的同事當時是表示不能接受減少規模。第二次是在2013年9月5日，房屋署、民政署、創新科技署、香港科技園公司和規劃及工程研究顧問公司的各個代表呢，是和上述5位人士是見面。在會上呢，是介紹了橫洲打算建造17000個公共房屋單位，同埋咧元朗工業村擴建。該等嘅地區代表係提出各種嘅關注，係反對兩項建議。佢哋認為咧，政府只係應該發展第一期。第三次，2014年3月12日， 房屋署和民政署的同事是和上述五位人士是见面，就在横州兴建4000个公共房屋单位的建议，这个真是第一期的建议，是见面的。我们翻查资料当中呢，是没有找到关于那次会面的更多资料。第四次是2014年3月17日，房屋署和民政署的同事呢，亦都是和另外两位旁边受到影响区域的区议员黄伟贤和邝俊宇是见面的。他们是支持横州兴建约莫4000个公营房屋单位的建议，并且是就保育树木、增加单车泊位这些事情呢，是提出意见。这个就是上述四次会面的一些情况。各位，我必须强调呢，这些非正式的咨询和游说的工作，在一些影响地区的政府项目当中是颇为普遍的，但是这个并不是，亦都是不会去取代正式的咨询程序。政府在2014年4月是开始咨询乡事委员会